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本周日吐槽大会第三季将会在腾讯视频播出，首批嘉宾名单也已经公布，分别是陈乔恩、王力宏、杨超越。此前两季大家熟悉的李诞、池子、张绍刚也将和观众见面。国内第一档太空探索类节目《挑战吧太空》将于11月17号起在优酷视频上线直播，带领观众开启不同寻常的太空挑战之旅。据了解，这个节目将聚焦中国在探索外太空领域为世界做出的贡献，讲述航天科技进步和航天人不懈奋斗的故事，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王宝强、张雨绮、田亮等将参与节目拍摄。明天晚上6点钟到7点15分，北京人艺将在人艺实验剧场推出青睐讲座，著名演员杨立新将和大家聊聊老北京胡同的掌故。日本最著名的芭蕾舞团之一松山芭蕾舞团将于本周五周六登台保利剧院，再度为中国观众带来经典舞剧《白毛女》，重温一代人的文艺岁月。本周六日，北欧地区最大的舞蹈团哥德堡歌剧院舞蹈团将在国家大剧院为观众带来两部现代舞佳作《智者》和《黑色未命名》，展现现代舞艺术的无穷魅力。由陈佩斯导演的悬疑喜剧《老宅》将于12月5号在北京喜剧院上演，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将于12月12号在地质礼堂剧场上演。近日有消费者在网络订票平台上发现，清明后3天从三亚到北京的机票价格竟然不到100块钱。常年处于高价段位的三亚地区机票出现如此的低价格，不免让消费者充满忧虑。对此，记者进行了多方询问，多家航空公司及在线旅行社回应说，目前呈现出的单程低价区间是正常情况，请旅客放心预订。同时，因为处于传统的旅游淡季，北京飞三亚的机票也大多有折扣，相当于往常全价的5折左右。不过消费者需要注意的是，在预订机票时要注意机票退改签等方面的不同条件。再来关注冬奥会的消息，冬奥有我，我的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商品创意设计大赛落下帷幕。81件符合量产条件的入围作品将于10月1号开始在北京2022特许商品官方网店进行众筹预售，接受消费者众筹投票。此外，11月3号是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的第二个新品上市日，届时将有13款特许商品新品上市。第二个新品上市日，届时将有13款特许商品新品上市，包括2款节气徽章、6款贵金属制品、3款丝绸制品和2款文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的。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大家好，我是季彤。 哎，有第一回就有第二回， 来周二替班啊， 是吧？咱们第二次合作了。 哎，咱俩一人一句，刚才一说把大伙吓一跳啊，米夏怎么变这声音变这么粗啊？实际上今天是我在这替班了。 是，只要季彤老师一替班，米夏准有采访，要么就是其他的公事。 你把这俩事儿弄拧了，是他先有公干，我才来替班 啊。好，事不过三啊， 哎， 下回注意啊。 那我就还有一回机会了，是吗？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四点有戏啊，在这个4点钟播出啊，下午4点播出，我觉得正当时。 为什么呢？ 这个时候大家都开始饿了呀， 开始饿了。你要播什么呀？ 我们要说说这个。新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 哦，就前天晚上大半夜，大伙儿怀着仇恨的心情看的那片子。 来， 我天哪，这我跟你说，就是在朋友圈晚上发吃的人就被说成拉仇恨， 都是犯罪是吧？ 对，这个电就是应该是浙江卫视吧，如果没记清楚。 还有腾讯， 还有腾讯视频，我就他们就在大概11-12点那个点儿，哎呀，播这片子，这让大伙儿恨死了。 好，我们来听听是不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音乐。 不同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人类千姿百态的生活方式，中国拥有最富戏剧性的环境和气候，从荒漠到平原，从山地到海洋，人们因循自然，从食物中获取能量，竭尽才智，用美味慰藉家人。让我们穿越四季，跨越山海，开始一场采集风味的旅行。 怎么样？ 听着风格特别耳熟 啊， 这个配音那个声音也熟啊，音乐的风格也熟啊， 就是吃的东西不熟， 哎，不能 啊， 熟 怎么吃？没见过呀。 哦，对，有的吃专门吃生的啊，也可以不熟。 嗯， 但是它是这个风格吧，可以说是一种延续吧，因为这个片子的导演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陈小青了。就是他的风格可能就是比较鲜明了，大伙儿总是把他一开始一入耳的时候你就听哈，还或者是甚至是看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他就是一个风光片啊，跟着旅游节目，但实际上它是一个饮食文化的节目。 哎，饮食文化节目。 哎， 这个《舌尖上的中国三》啊，是被集体吐槽啊。那么后来呢，他就做了这个《风味人间》，他是《舌尖上中国一》的总导演。 对， 现在呢，在豆瓣上的评分啊是9.4分， 这 评分非常高。 嗯， 那么刚才听完这个开篇啊，大家是不是也感觉到啊，熟悉的配方味道都回来了？ 对对对， 音乐配音是吧？当然，如果您再看这画面的话，会发现那跟原来相比啊，那是一次升级版。 哎， 今天节目会慢慢的为大家来道来。 而且它这里边这个创意啊，又有所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创新啊。 嗯， 你看它这个第一集的名字叫《山海之间》，哎，就是说你前提了解到它是一个饮食节目的这个情况下，你听山海之间，那你就想到什么了呢？ 山珍海味， 哎，都是鲜的，山珍海味。 所以刚才说了嘛，熟悉的味道是吧？熟悉的什么音乐，但是有些做法确实不熟悜啊。 啊，对，那个，反正我是看到了几个，让我 这个特别有欲望想要去尝试的， 嗯， 这个菜， 什么欲望、 哎？什么秃黄油啊？哎，什么那叫什么秃黄油拌饭啊？然后还有，尤其是后边有那个，就是用土豆做那个洋芋搅团， 嗯 啊，感情咱们国家有，然后西方国家也有，哎，这也是它的一个这个片子的一个特点，它不仅仅限于咱们，这中国的范围之内了，哎，它把这一些这个世界各地的，就是同类别的这个饮食啊，你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 土豆， 刚才说那个也叫洋芋啊，是吧？这个用土豆制作的类似的这个饮食，它给这个做了一个横向的比较。 火腿， 嗯，火腿也是 不同地方不同的做法和吃法。 哎、咱们 大闸蟹， 对。咱们这儿的火腿是什么样的，然后到那个西班牙的火腿什么样的，是吧？哎，咱们这儿的大闸蟹什么样的，荷兰那大闸蟹，太湖大闸蟹，荷兰大闸蟹，这是又一对比 啊。我们来听听咱太湖大闸蟹是怎么养的。 行， 刚刚过去的夏季异常炎热，一种水中至鲜牵动着宋财星的心。 也是温度不高，这个汗也是要吃，也是那个小红烟头。 长江下游的众多湖泊一直被视为中国顶级大闸蟹的主产区，老宋家的塘口为了模拟大闸蟹的自然生境，种植各种水草。大闸蟹是底栖动物，水草既是它的庇护所，也是食物来源。秋风渐凉，一直藏在塘底的大闸蟹纷纷爬上护栏，生殖回游的本能驱使它们渴望回到出生地。 嗯，你看这段特长知识、嗯、 就是大闸蟹怎么养的 啊？你看咱吃过啊、嗯，你见过，但是没养过。原来养大闸蟹还得养水草。 哎、我跟你说，身为北方人哈，就是其实在，多少年前啊，咱们这边这个就是河沟里头啊，也有那小螃蟹 啊。我小时候也跟同学到河边玩过，哎、现在不提倡啊，有危险啊。 但是家长都会说，你别吃那个脏。 哦、我们都现烤， 哎， 然后呢、 就是、 连壳都吃了， 就是哎呀，就是反正你就是它可能 没吃过， 它不像那个南方的大闸蟹它能长那么大、嗯、哎，是吧，这是第一点。再有一个，它那个环境啊，你确实看着不行。哎，但是你看人家那太湖养殖大闸蟹，它给它创造那个环境啊，当然就是它尽可能的像它的自然生长的环境，对吧？ 它这次用了那个水下摄影， 哎， 所以你看那个水底啊，那水草摇曳生姿，大闸蟹呢、嗯、在里面横着走， 这样你俩眼睛一瞪，咔咔咔那劲儿哈， 哎，你就感觉挺好看的，大闸蟹这个生活环境挺美。 不是，我跟你说，大闸蟹确实挺好看的，人家那个就是。南方的朋友讲说你不一定非得上阳澄湖哈，是吧？在这个片子里说的就是太湖。哎，南方很多的这个湖泊和这个河道，它这个其实这河蟹都差不多，但是它有一个标准啊，就是简单来说吧，叫青背、黄螯、金爪，你就这么三个特点，你就看要是符合这三个特点的那大闸蟹，他就差不到哪儿去。 那咱还是吃的少。你知道我有一嘉宾，他老婆就是当地人。 哦、哎。 他现在都吃烦了。 是吧， 他每年十一的时候都要跟他老婆回家看亲戚啊。 是吧， 他就能吃出来。 一天三顿。 啊，真的。他就说那个地方的就是好，跟别的地方的味道就是差一点。 哦、嗯。就是据说是什么这个跟他周围的什么土壤啊、河床啊、水草啊，这个甚至他吃的这个食物啊、 嗯、 都有关系。 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看我们正在聊的这个浙江卫视和腾讯视频同步播的《风味人间》啊？大家如果看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互动，说说您的观感啊，以及看完之后都做了点什么。 嗯， 有的人看完之后马上就到网上搜去了。 对，找找有没有卖的。 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吧， 是 北京文艺广播，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然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聊聊《风味人间》。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老哥，你家装修还有功夫下棋呀、啊？ 我找了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就等着拎包入住呢。 靠谱吗？很贵吧？都有啥？ 999一平，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还有家电供你选，啥都不操心，有的是功夫跟你唠。 靠谱不贵呀、啊？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季彤， 你是几点看的这节目？ 哎，这十一点多，快十二点了， 在电视台看的。 哎，就电视上看的。 哦，我是晚上躺在床上拿手机看的。 哦，你看的是那个网上视频 啊？就是算是。不是首轮播出了，我是第二天才看的。 哎，我那看的时候，看着看着，然后我老婆 饿了， 我老婆从背后就踹了我一脚。你大半夜的看这个，你是不是疯了？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其实昨天吃的挺饱的 啊，然后也看饿了。 我昨天晚上在食堂吃了两碗面， 我天哪！ 然后还是饿了。 哎，你说你这种瘦人哈，然后你在这儿，你这不气我们这些胖子是不是？吃两碗面，然后你还睡得着觉啊？真是怪不得你看视频，啊， 然后就消食是吗？但没有啊， 啊，你都看饿了， 我看这个节目啊，我还长知识。 哎， 你比如说他这个大闸蟹啊，你说在荷兰，他有一段是在荷兰的大闸蟹， 对对，他就不如在中国他那么就是那么受欢迎。我看那些那个渔民在就是捞那个大闸蟹的时候，哎呀，一脸嫌弃的样子。就他们为什么要捕捞这个大闸蟹？是因为这个大闸蟹对于他们来说是个外侵，就是外边入侵的物种， 嗯， 影响了他那个湖里的养鱼了， 嗯， 所以他又把这个螃蟹给捞出来， 把鱼又放进去， 哎，一大网捞上来以后，把螃蟹都挑出去，把那鱼又放回那个湖里头去。 每年九月开始，西蒙父子三人都会在艾斯尔湖捕捞大闸蟹。艾斯尔湖，荷兰最大的淡水湖。大闸蟹作为入侵物种，在这里发展壮大。 Daarvoor hoorde ze weer overboord. Toen waren ze niks waard. Ze verraadden al een nette stuk. Ze hadden er alleen maar last van. Nu is de zee een beetje een beetje een beetje een beetje een beetje een beetje een beetje een beetje een beetje een beetje een beetje een beetje een beetje een beetje刚才那老外说什么呀？翻译一下。 不是，这什么荷兰话听不懂啊？ 好像 是那意思就是，哎呀妈，你这么多啊？啊，就把大家鱼苗都吃了，这不好啊！赶紧都给弄出去呗。哎，爸，咱拿走卖了去，卖谁呀？谁吃啊？ 他能说那么多？他顶多说一句，请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在线下单有立减十块哦。 好吧，啊，这个就是他这里边只是讲了一个现象啊，但是他没有说明具体的说明，就是这大闸蟹。是怎么入侵过去的啊？你大家可以这个开开脑洞啊，这个脑补一下，是不是哪天啊，有一大哥从中国到荷兰去旅游啊，然后带了大闸蟹送给那边的这个亲戚朋友啊，啊那边的朋友呢，他没有吃这个的习惯呢，一看哎，这玩意儿直愣八翘的，你怎么吃啊？算了，放了吧，就也许就给放生到这湖里头去了。 那咱编一个吧。大闸蟹奇遇记，中国有一只大闸蟹从阳澄湖给逃出来了， 环球旅游记 啊，坐上了高铁，他坐上了轮船，是吧？跟个尼莫似的， 本事挺大的。哎，你别说这个螃蟹，它这个逃跑的本事啊，还真的是挺怎么说呢？挺牛的， 就是你别看它是横着走， 哎， 跑起来一点都不快，一点都不慢， 你知道吧？上星期天我买了几只活的啊， 荷兰大闸蟹， 当然不一定不是荷兰，咱们就 河南的， 行吧，甭管它是哪儿的吧，哎，买回去以后，这个家里那个洗菜的池子，不锈钢的池子，还挺深的。我说给它搁在这里头，这放点水。 你没搁进您家泳池里啊？ 我们家不趁那个，我们家就有一个澡盆 啊，两米长的。 我一想，那个池子足有这个大闸蟹的身高的，就是身长两倍的那么深。我想它怎么着它也跑不出去，光不出溜的，还是个不锈钢的盆子。哎，放在里边以后，稍微放点水，我是让它在里头活动活动啊，然后再给它洗干净了，待会儿好蒸着吃啊。哎。你看这几个螃蟹在里边吭哧吭哧吭哧吭哧，他就想往外跑，怎么跑呢？后来他们居然真有一只螃蟹就爬出来了，就是底下 螃蟹垒螃蟹，螃蟹垒螃蟹， 哎，他们叠罗汉啊，第一只螃蟹这架在那个底下，然后第二只螃蟹趴在他身上，就快搭到盆边了。 哥几个，我先上啊！ 哎，第三只螃蟹顺着那第二只螃蟹蹭蹭蹭就爬上来了。 别忘了我啊，哥， 上去还拉一把是吧？哎，真的真的会啊！ 哎。说这个螃蟹确实可多可聊的地方了，那这个片子呢主要是说这个吃法， 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秃黄油拌饭， 反正我跟季彤俩看呢，觉得这碗饭得多少钱呀、啊？ 这个我还是、我是第一次在这个片子里看到啊。当然，可能有熟悉的朋友，人家就是接触过的朋友，可能早就知道啊。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豪迈的吃法。 要说这大闸蟹啊，这个怎么拍啊，怎么养啊，这个咱们也都见过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这一集的亮点，就是告诉大家一个新的吃法，叫秃黄油拌饭。我们听听， 没错。 荷兰人看来非常复杂的事情，在中国人的手里却游刃有余。蟹的构造早已了然于胸，分门别类，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部位。蟹粉、蟹柳在中餐中各有妙用。蟹壳承托蟹粉烤制酥皮蟹，酥皮锁住水分，蟹肉本身的清甜在酥皮之内低回婉转。大闸蟹是爱好者们一年一季的等待，也让江南厨师们动足了脑筋。最极致的成果就是只取蟹膏蟹黄的秃黄油。今天美食家手中的秃黄油，蟹壳也有妙用，低温熬制无茱萸子实，生姜去腥提鲜，蟹油浸润膏黄，只添加盐与少量鱼露辅佐，略硬的雌黄，绵润的雄膏，双剑合璧，直指人心。加姜丝、香醋，耐心搅拌，让每一颗米粒都被膏黄包裹，趁热一时异香满口。唯有一壶浓茶，才能将这满腔的肥甘化解于无形。 实话实说啊，听了这一段流口水的请举手。 不是，就你光听着就好吃，但是你要再配上那个视频啊，你看着你简直真的受不了啊，就是那种诱惑 太能想象了、啊 哎、就是这个大闸蟹到了咱们手里啊，哎，蒸熟了以后啊，你看着它那个样子啊，壳都红了，然后呢就迫不及待的就咔嚓掀开以后把那黄抠出来咔咔就吃。哎，然后呢那个蟹腿啊钳子反正就能刻的刻开以后吃这东西。反正我老觉得这个东西吃完了以后你咱们给吃浪费了好多。你看人家那厨师，人家拿一个小剪子啊，那个螃蟹拿过来以后咔咔咔咔咔先把那腿跟那个熬钳呀给剪下来。哎，这个蟹先放一边，然后把那个腿一个一个的都剪开，然后把那个蟹腿里边的那个肉啊都耐心的给它捅出来。哎，把那钳子里的肉也都耐心的给它刻开了以后都给弄出来。哎，然后呢再把这个蟹盖揭开啊，把蟹膏蟹黄弄下去搁在那边，然后呢再把这个蟹肉也都剔出来。剔出来以后这个就是所有的蟹肉吧在一起，然后还要加上各种的调料，然后调完了以后呢把那个蟹壳拿过来，哎，蟹壳洗干净了，把蟹肉填进去，然后再弄一层起酥啊，一层酥皮在上边。 就大家吃过那个奶油蘑菇汤嘛， 哎， 上头盖一酥皮儿， 酥皮儿，然后在那烤箱里那么一烤，然后，是吧？再把它恢复弄成一个小螃蟹的模样，上盘装盘上桌。这个酥皮儿一被打开以后，那个鲜嫩的蟹肉在里边，那个热气儿一冒，哎呀妈呀，吃吧你就 啊！我觉得这还不是最奢侈的，最奢侈的是刚才的那个秃黄油拌饭， 哎、蟹膏蟹黄。 你说咱们吃个蛋炒饭就很满足了吧？哎，人家吃的是什么呀？ 哎，这个 蟹黄蛋炒饭。 是我看那个片子里边那个厨师那一大盘子呀，也得有个四五十只。 怎么得有个四五只？而且还得 四五只、四五十只。 那这碗饭吃不起。咱不是吃这碗饭的人。 他不是，当然他不是一碗饭。你要做一碗饭，可能四五只也够了 啊。 他那个是，当然人家是一道大菜了啊。 但我就在想，腻不腻啊？ 你不是他最后有一句话吗？你得喝靠 浓茶， 喝浓茶才能解那个油腻啊。 哎、是， 确实，就是炒的过程当中，他也得加油啊，是不是？ 文庆说了，昨天下班路上看的， 啊、 看完就感觉特别饿， 是吧？ 不知道大家听完之后饿不饿呀？ 我觉得我有点了。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下弯举剑，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我的意中人是一位盖世英雄，路遇困难会驾着七彩祥云来救我。 快别幻想了，车遇险情还是人保直销车险靠谱，道路救援、空中救援随时待命，伴您放心出行。 4001234567。 好，各位朋友，下面呢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那么本时段路上的情况主要集中在高速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北沙滩进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的出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进京方向，以及大山子到北高的出京方向，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的进出京双向，京开高速三榕桥到双元桥进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郭庄子桥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请各位司机朋友在行驶到这些路段的时候注意选择自己的行车路线。好，北京文艺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四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我还是不太习惯你们这个，因为和他们一起踢，别的人一起踢班的时候，这句不是我的 啊，都是那人说的，是吧？ 对， 好，再来一遍啊， 好，来， 再来一遍，预备，起，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全是你的， 好， 这是咱们节目一风格啊， 是， 我一定这个熟练掌握， 我们节目以敢说为特点，是吧？ 行吧。 虽然这个《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先生拍的这个新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在开播第一集就受到很多人的好评，豆瓣评分是9.4分，但是我们也得中肯的来说一说啊。 当然这只是第一集，然后评价的这个数量呢，大概是7000人左右吧。还要看这个，比如说它每周一集，现在 是 对吧？ 还有好多人不知道呢。 对对对，等到下周的时候再看看能不能延续这个这种势头啊。这要是真是一直都9点多分的这评分下来，这应该也是挺壮观的。 我做节目之前，我问了一下我妈，想了解一下老年观众的意见。我妈说啊， 是吗？不知道 啊， 没看 啊。对，因为他还没看到呢，可能。 一般这种新的东西出来之后，它有一个传播的过程，可能过几天或者过一个星期，是吧？它就会慢慢的发酵了。 是。 再说回这个洋芋搅团吧。 提到了这个菜啊，这你说的是个菜啊，其实它就是个饮食，它更像个小吃啊。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洋芋是只是它的一个叫法吧，其实它是就是咱们熟知的土豆啊，又叫马铃薯啊，还有地方叫山叫什么地蛋，反正等等吧，这个是这个就是这种很普通的食材，之所以新奇，就是看那个做法。 你要说这土豆有很多种做法， 对啊， 要在这种纪录片里面再展示有难度， 哎，人 所以 这值得吗？是吧？ 他们就到甘肃去找了， 哦 啊，到一般很多人都没有去过的一些地方去找了， 因为那有一个奇特的加工方法。 我们来听听。 十月寒露之后，陇中高原上陈生富一家夏天收获土豆，如今是地球上种植地域最广的作物。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把土豆一菜一饭的特质发挥到极致，骨层深厚疏松，日照充足，土豆呈现出透亮的啫喱状，这是支链淀粉含量高、糯性大的表现，最适宜充斥当地的一种特色食物。黄土高原上的土豆魔术没有任何添加，反复捶打，支链淀粉不断拉伸，控制时间与力道，获得恰到好处的交连，产生普通土豆泥无法比肩的韧糯口感。当地叫洋芋搅团，洋芋搅团配上油泼辣子、韭菜，尤其那一勺酸楚动人的姜水，酸辣辛香，让熟悉它的西北人口舌生津。 哎呀，口水不够用，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一段啊，作为我们南方人来看的话呢，还是有一些同感。 哎， 你见过打糍粑吗？ 哎，这个还真见过啊。然后包括好像东北那边打那年豆包啊什么的，好像都是 打年糕。 哎，打年糕，哎，都是这种加工方式。 是， 他用一个这个就是木头的这个，就是像一个怎么说呢，像一个碗啊，或者是他那个电视片里是 一个 方形的一个槽。 哎， 然后把这个应该是煮好或者蒸好的， 蒸熟了的 这个土豆 放到里头。 我没注意它去皮没去皮，应该是去皮了。蒸的时候肯定是带着皮的，那个里边它这个 时间有限，不能展示那么多细节。 哎，对，应该是把 皮 去掉了。哎，然后就用一个木锤 锤打，反复打， 哎，就棒。一开始我说，哎呀，我说这做土豆泥啊，结果我说这做土豆泥， 你跟我想的一块儿去 啊，动静大点吧。你把土豆蒸熟了，拿筷子摁吧，它就碎了。哎，结果后来，对，结果后来他把那个土豆居然打得能拉出泥儿来。 当我听到支链淀粉的这个表述的时候，我知道《舌尖上中国一》的味道又回来了， 太特别的学术哈。 是是是，那其实，在法国呢，他们也把土豆做成了另外的一种东西，叫土豆瀑布。 我感觉它那个就比咱们这个洋芋的这个搅团呀要细一点，因为它从那个容器里往外倒的时候，它可以自己垂下来，然后在那个盘子上这么来回的这么一，还能弄出图案来， 就跟那奶酪似的。 哎， 它能够有褶子，一层一层的。 的确是加进了奶酪。 听听， 让土豆产生奇妙变化的，并不只有中国人。在法国，牛奶融化土豆泥，搅拌均匀后加入大量奶酪。阿利高来自牧业发达的法国南部，当地特产拉吉奥尔奶酪，在土豆泥的附着下加热后，韧性得到最大延展。 这玩意儿可好玩了， 我觉得有的朋友会去做的。 是，那个就是刚才他说加热后那个最大延展，这什么程度呢？为您形容一下啊，那片子里有一大法国大哥在这吃这东西，他拿那个刀叉呀，把这个叫什么？这个阿里糕还是什么东西？反正就他弄黏糊了的那个，他这么一 一挑，那丝儿就拉出来了，嗯、放到嘴里就。一点一点的往嘴里头去续啊， 跟咱们去那个旅游景点买那个牛皮糖似的。 哎，对，这个反正吃相不怎么样，但是你看那大哥那个脸上那个表情啊，那个满足的那个样子呀，这东西味道肯定特别好 啊。那要说这个国外的人弄的这种仪式感很强的、 啊， 还有这里面的那个片火腿， 哎 啊，片这个伊比利亚火腿能片出技术来， 就是片的那个。就非薄非薄的啊，就是恨不能透亮那感觉。 另外呢，拿那个刀把那火腿挑起来、哎、那刀稍微的挑一下，那火腿就裹在刀尖上了， 这么一转，然后伸过去、嗯、你就直接就伸你嘴里吃去了啊、嗯、而那也别让那刀拉着就行了。但是咱们这边这个就是这个洋芋搅团，它做出来以后呢，哎，人家把它盛在一个碗里头，然后再加点那个什么葱花啊辣子呀、啊、这个一调、嗯、就是感觉有点像那个四川的那凉粉儿， 嗯， 哎，那个状态，那个反正吃起来比那个稍微的方便一点儿。 哎呀，看完这么多啊、嗯，其实呢，我想说的是，时间过太快， 是吗？ 啊，或者说我说一个中肯的意见啊， 嗯嗯嗯，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1.5倍的速度在播放， 哦、 可是我不想，我希望它是0.8倍的速度，就是好多好看的镜头吧，我想仔细看一看， 回味 没有了。过去了 啊！ 你比如说，他这次用了一些这个显微拍摄， 对， 截那个冰晶啊， 对对对， 对吧？还有一些 那个，就是为什么，就是有我看有网友回复哈、啊，说看这片子我才知道为什么吃螃蟹的时候要蘸醋、 嗯、 啊，因为他那个螃蟹的那个肉， 嗯， 在接触到那个醋的那个时候， 酸性物质， 对，它啪嚓就炸开了。 瞬间 哎 纤维就展开了、 哎、对，就像孔雀开屏的那个感觉、嗯、 对，所以我特别想慢一点看，但是是不是导演想展现的东西太 多 了、 哎、啊，信息量很大， 哎 哎，但是在电视上如果你有这种感觉有这种遗憾的话，你可以到网络上去看呀，你可以那个你可以用你的手机反复的看、啊、 慢看， 哎，你可以放慢，哎，你手机能改成慢放吗？ 没有没有 没有慢放，但是你可以回放啊， 嗯， 对吧， 所以这是我觉得一个遗憾啊， 哎， 就是你一定要拍这么多东西在里面吗？你可不可以把一集拍得更细一些？ 哎，或者说再分的再这个少一点啊，这让大家这个有一个消化的过程。还有一个特点，我觉得这个片子呢，和其他的一些饮食节目不一样呢，就是其他有些饮食节目往往会把这个就是更多的这个注意力集中在食材和厨师身上， 嗯， 他这个片子去给你讲了很多知识， 没有太多的。这个做法的细节、 就 是 那种细节的做法的反而会少一些， 嗯，当然也有一些我们看的还比较熟悉的，比如说采笋 啊， 对， 还有刚才所说的这个做火腿啊， 哎、 宣威火腿也好，什么伊比利亚火腿也好等等，这些我们还是看过， 对，但是还是反正新鲜的，我觉得是一半一半、嗯、啊，有新鲜的，也有熟悉的。 事实上，在这个节目播之前，我不是特别看好、嗯，因为我觉得创新还是需要一定周期的， 真的、啊， 就是这美食领域里面，你要创新是可以，但是有的时候不是咱们能力不行，或者说、哎、是不用心，而是它可能是需要。过那么一定的时间， 嗯， 几年、几十年啊，或者是更长的时间，社会变了，大家的口味变了，文化变了，才能够有一些创新的土壤，啊、所以在这个节目当中，这次我们也看到有一些熟悉的，也有一些新意啊。 嗯、哎，你比如说是在船上标鱼那段，反正你就看得挺惊心动魄的，是吧？ 这个我没有办法放给大家听。 哎，对，这个就是反正那个劲儿吧，就是你才了解到了世界上有一些人，他是这样生活的。 嗯， 可不可以这么说？ 是， 对吧？你就不单单看的是一个他吃什么，他怎么去这个获得这个食材，而是你看到了他的生活，哎，包括那个做马肉的、那个、 马肉 那个肋排 香肠 肋排马肠那个加工的那个嗯、那些人，他不是什么厨师，也不是什么专家，他就是生活当中的我们家里做饭的爸爸妈妈那个感觉。 对、 嗯，你像那个大妈是吧？哎，那个阿姨做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个满脸的那个表情啊，是吧？他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是饮食节目和其他节目它区别也很明显，但是呢，它也可以表现生活的一个侧面。 嗯。看这个戏啊，我就想到了我看过的两部作品、嗯、 哦， 一个就是甘肃的那一段，就是拍那个洋芋的那一段啊、嗯、 对呀、 啊、我想到了我看过的一个纪录片叫高考， 哦 啊，就是也是好像在甘肃啊，还是在哪里 啊？那个孩子就是山里面长大的， 在那等着。 他们家挺贫瘠的， 对对， 就是仅有的这个几亩地也是在那个山上面。 对对，山坡山顶上。 对，这次拍的这个风味啊，人间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镜头的展示。 对对，就是他们收土豆的那个一段， 挺艰辛的。 嗯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你所说的。做什么马肉香肠啊？ 对对对， 那个有一部小说，有一部散文集吧，叫《我的阿勒泰》特别美，就把这个游牧的生活用文字展现的特别的，让你觉得浪漫羡慕。 哎呀，真的是美啊！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个镜头吧，都让你觉得是一种，就是可以让你的人生阅历就是扩展的这么一种感觉。 嗯，当然也不能够咱们。夸得太猛是吧，毕竟才播的第一集。 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次啊人更有钱了。 嗯 啊，今天这个我们编辑跟我们说啊，因为有了腾讯的这个资助 啊，所以团队更有钱了。航拍， 对， 显微镜拍摄， 哎， 高速摄影， 对， 人感觉好像在用拍地球脉动的标准在拍美食纪录片。 这个是拭目以待吧，让我们后边是不是会越来越好，让我们的这个眼界越来越开阔哈。嗯，熟悉这个原来这个陈导的这个片子的这些风格的这些朋友，应该是可能会有一个更大的更高的期待。 嗯，好，这里是四点有戏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回味一下啊。 嗯， 可能离我们有那么一段时间，但是一直在大家心里面，久久不能忘记的经典，以及它背后的形象。 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也没有 他的歌， 没有二十四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脚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只盼我自己会爱上你。 我觉得怀念一个人，我们就用他最喜欢的方式来记住他。 是刚才前半部咱们说的这个片子，他的导演陈小青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电视工作者。那么我们后边缅怀的这位是和陈导一样优秀的一位，曾经在电视荧屏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优秀节目的一位电视工作者。 嗯，著名主持人李咏。 对， 那昨天大家也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了他离世的消息啊，年仅50岁。 嗯， 非常的惋惜。那么确实他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开心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难忘的回忆。 对， 所以我们也用他最开心的一面来怀念他。 嗯， 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被你征服，喝下你藏好的毒，我的剧情已落幕，我的爱恨 很少听到他唱歌。 对， 他这是有一次参加中国新歌声，然后是代班华少，他有一次歌曲串烧，下面坐的评委是汪峰、庾澄庆、那英和周杰伦，他们的歌都被他唱了一遍。 对对对，他这里边这个谁的歌都有啊，尤其是唱的那个就这样被你征服，我不知道那英在底下听的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总之他给我们带来的有很多的记忆啊，比如说卷发是吧？ 对， 染发了没有？ 然后 染发了， 这好多怀念他的朋友都在。对对，讲到包括他那个八块腹肌啊什么的，就是他那个身材也非常的好， 飞手卡， 哎，对，这个非常六加一有一个手势吧，我记得，哎，这个也是这个流传很广， 包括他出场的那个样子啊，从那个后面走上台前啊， 对对对， 伴随着很多人度过了周末的时光，也伴随着很多的家庭啊，一起度过了温馨的日子。那四人已去，我们还是用最熟悉的方式来怀念他。 嗯， 就是因为现在是版权的问题啊，能够找到他原来的节目不太容易。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为大家又找了一段十多秒的他在主持《非常六加一》的一个片段， 好， 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 好的， 好，非常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四点有戏，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也欢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各位正在收看的是，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的《非常六加一》。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